嘉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明，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懈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价。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东西南北同说相声，说学逗唱其乐融融，这周为您展播全国各地的相声艺术家们的作品，既有老前辈的名段，也有年轻演员的新作。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几段东北的相声名家为您带来的作品。首先要请您听的这段，那是当年吉林曲艺团的刘文亮、周志光二位合说的《秦香莲》。相声老艺术家刘文亮先生在50年代加入了吉林曲艺团，在那个年代来说呀，年轻的演员闯关东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东北地区，观众尤其喜欢看热烈奔放、舞台效果火爆的演出。应该说刘文亮先生在那里大展身手，尤其是他的柳活，也就是学唱，在东北迅速的出名。当然，那么刘先生后来呢是到河北落户了，但是当年在吉林的这种辉煌成就也是大家熟知的。那么这段《秦香莲》最早是刘文亮向天津的相声艺术家于宝林、冯宝华二位学习的。我们也经常听那个版本，就是于宝林、冯宝华二位合说的《劈铡美》或者说《铡美案》。两位宝字辈的老先生学京剧，在那里头唱功展现得很好。那么刘文亮刘先生呢，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在他的《秦香莲》当中学的是评剧，尤其到了东北，那评剧非常的受欢迎，群众基础特别好，再加上刘先生非常好的嗓子，特别的嘹亮，特别的清脆，再加上神完气足的说功，这个作品呢是非常的好听，展示了他的个人风格。和他搭档的周志光也是一位相声名家，他是王凤山先生的弟子，请听刘文亮、周志光合说的《秦香莲》。 这回啊，我给您说一个《秦香莲》的故事。这《秦香莲》呢，是咱们一个传统的故事。 万水， 他呀，千里迢迢带着一双儿女来到了京城，寻找他的爱人叫陈世美啊。我说这儿怎么这么乱呢？感情这是俩电台呀、啊，这儿啊。秦香莲呢，不远千里迢迢来到了京城，找到了陈世美了。这陈世美他不但是陈世美他不但不相认呐，反而把他娘儿给撵出去。反而把他们娘几个撵走了，撵走不就完了吗？还没完，还含情脉脉要杀他们娘几个，把他们娘几个推到大轿里，破门而进，追上他们娘几个，别了！

曾几多咱二人大肚鸡当我断你家中必有七十二郎这本是一句心何必再讲但愿你们一家人欢聚凄情你怎能忘其尊罪有我包人一面承担传驸马劝驸马你还要再想再思再思再想难道说你是个铁打的心肠 太到乐了是吧？ 你看， 堂上父母早年丧，家中无有七十二郎，民工休听贫富的谎，诬告本宫，情理不 他这还嘴硬呢，还 老包一听你还跟我耍花招呢， 可不是怎么的， 狡猾狡猾的哟。 驸马不必巧言讲，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相邻堂，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驸马公近前看端，向上写着秦香莲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齐君王，庙皇上后婚男儿赵东闯杀妻，灭子良心丧，必死寒气丧无常，壮志压在我的大堂上，咬牙不仁你为 这回还不认吗？ 认 啊！ 你说有人告我，你就升堂问呢， 还让人升堂呢？ 老包不愿意升堂， 为什么呀？ 一升堂就变为公案了， 那陈世美就是被告了， 步步紧逼。 嗯， 他以为人家不敢升堂， 你要我升堂有什么好？这铁面无私岂肯饶？ 就是 王朝。喊 喊 喊堂号 上堂 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 上上上上上 带上来秦香莲与他对照， 带秦香莲， 秦香莲上场，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 你看还是真的， 相爷与我做了主 和 怎么了？ 还岔气儿了，你看 小心点啊！ 当当当当当当，这他列举了三条罪状。 哦， 骂的陈世美是哑口无言。 哼， 陈世美也急了。 哦， 好这个秦香莲， 怎么的？ 我堂堂驸马，大庭广众之下你这么骂我，嘿，真没把你们娘几个给杀了，跑这还告我来了。

什么曲啊？ 三文鱼没意思，三文鱼咱常吃，金枪鱼。 什么玩意儿？ 金枪鱼， 那玩意儿扎嘴。 扎嘴 啊？ 金枪鱼扎嘴 啊？ 怎么吃啊？ 怎么？ 抱枪吃啊？那么长的鱼捋着大枪吃啊？吞宝剑呢？ 吞宝剑像话？ 片片吃啊？ 片片。 再者说了，你看这有点文化的朋友都知道，这金枪鱼没枪，那剑鱼才有枪呢。 胡说八道，那个没枪叫什么金枪鱼呢？ 不，那依着你，就是叫什么名的鱼就什么样。 那当然了， 金枪鱼有枪。 有枪啊。 秋刀鱼有秋刀。 有刀。 地图鱼有地图。 有地图。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怎么呢？ 那里有我。 去你的吧。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六鱼腐，六鱼肚，六鱼骨，六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得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怎么才来呀？人家一下子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以上您听到的是两位黑龙江的年轻的相声演员刘季、张汉文合说的《舌尖上的中国》。下面请您欣赏老艺术家王志涛、陈连仲表演的《天仙配》。 这是百花齐放。 哎，在全国现在流行的， 嗯， 有这么五大剧种。 哎，哪五大剧种啊？ 京评、豫粤、黄。 哎，什么叫京评、豫粤、黄啊？ 京剧、评剧、豫剧、粤剧、黄梅戏。 哦，这么五个剧种。 哎， 是吗？ 哎，除了京剧之外，就评戏。 啊，评戏。 哎，评戏在北方观众特多呀。 对对对。 演员也人才济济。 演员就是谁呀？ 啊，中国评剧院的古文院刘平啊。 哦，这知道。 啊，我辽宁也不少。 我们沈阳 啊。有小淑云吗？ 啊，小淑云， 小孙平、花树兰、韩少云。 哎，对， 哎， 花树兰有一出戏挺好的， 什么 叫《茶评记》？ 嗯，代表剧目。 哎，对对对，哎、那挺不错。 报喜这场好， 报喜儿。 今天府门外悬灯结彩。老爷他迎出了府门外，把这位贵公子让到书斋。 行了。我怎么唱串调了呢？ 串哪去了？ 你串到越剧上去了。 越剧 啊， 这越剧好，我喜欢越剧。京评豫粤吗？ 哦，越剧也喜欢。 当然了，《红楼梦》没看过？ 那也看过 啊。贾宝玉、林黛玉， 哎，特别洞房这场好听。 此生得娶林妹妹， 哎，这怎么唱的？ 此生得娶你林妹妹，心儿灯花鬓水黑，王子宾求你的。金头罗丝凤仙妹， 不错，是 好不好？ 好是好， 哎， 就是听不懂。 哎，当然了，南方戏曲你北方人听不懂， 那倒是。哎，不对， 啊， 南方有的这地方戏曲咱们也听得懂。 什么戏？ 你像那黄梅戏 啊，对， 这大人小孩都还都唱啊， 对， 是不是啊？ 哎， 你像这个《天仙配》那段， 啊， 夫妻双双把家还， 哎， 这我到哪儿都老听这段唱， 这段唱久唱不衰。 这听懂不？不， 哎， 你把这段唱一唱， 不行，这 黄梅戏听得懂。 夫妻双双把家还，俩人的戏我一人唱不了。 啊，俩人啊，哪儿那没关系。你唱谁？ 我董龙。 董龙，那我替你来七仙女。 七仙女， 我来七仙女。 七仙女模样惨点。 哎，你管那干什么呀？ 就 为听你唱。 来吧， 我给您接着劲儿啊。 来吧， 注意啊。